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 希望各位的下班的路途啊，然后呢是轻松的、愉快的，而且最好不要堵车。 嗯， 啊，路一直都在，其实是一首很励志的歌。但下班的时段送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大家这个早点回家，不要迷路。 对，如果迷路的话，就交给导航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嗯，这两天的王牌推荐呢，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向各位推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就 是想 得即可得啊，就是你想到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你梦想当中那种状态的时候， 对， 它真的可以去得到， 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对，真的是啊，我们其实前两天推荐过很多，我不知道艾克有没有你自己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你特别想要的一种东西，或者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如果让我去在这几种当中索取一种生活方式的话，比较向往那种暖阳午后下午茶。就很惬意的生活， 对，晒着太阳， 对对对，放慢脚步啊，提前过上退休生活， 对，然后呢这个晒着太阳，然后打个盹儿啊，是吧， 对对 对，吃点猫粮，然后说成一只猫了， 瞬间我就感觉被关进了动物园。 没猫粮嘛，是不是 啊， 没吃点狗粮啊。开玩笑啊，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前两天说过了很多，包括为自己的爱人送花啊，带父母体检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福利都可以在现在的这个派对里面找到。这个派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别的派对，就是人保车主派对。 对，时间呢会截止到10月26号，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方式呢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抢货大军。 对，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哎，这个在这个活动将近结束的时候，很有可能抢到好的福利。 是的， 对，所以赶紧微信去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然后呢，说不定就会收到你心仪的福利了哈。还有很多我没有说过的。 对，顺便呢，如果要收获到一些我们没有说过的福利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晒图给我们， 对， 馋馋我们的眼， 看看你在这个我们的人保车主派对当中得到了什么你想要的。 Then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俩正在探讨节目的问题。这都没人听， 突然之间 Ariana Grande 给我们来了一个大喘气儿。 对，就是感觉好像听着听着，然后突然一下时光凝固了哈。好， 时间静止的感觉。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对，我们在商量我们的这个有关于白给100块的事儿哈，就是想必不用再提醒了吧，奖金继续累计了，而且数字我就不再提了，你们懂的。 还是提一下吧，就是也许有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不知道说，哎，听广播还能拿钱？ 对，2400。啊，对，2400是一个数字，嗯，然后呢，我相信你可能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朋友啊， 喜大普奔的消息啊，广而告知一下，记得让他们也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周三我们首先还是来推荐两部最近不错的纪录片，好吧？嗯、先来看一个叫《三国的世界》，是央视的一档最新的6集纪录片啊。 对。 哎，说到三国，艾科可能不怎么关注。 是的、嗯， 对。 但是其中他可说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很多男生而言，就是这部纪录片短短的篇幅，肯定没有办法就是面面俱到的。 对，但所以说抽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说诸葛亮，嗯、对吧？曹操、关羽。然后呢，关于三国，其实很多的版本啊，正史的《三国志》嗯，然后呢有这个《三国演义》啊， 是的， 大家可能还会把历史和小说混在一块儿、嗯。 对，其实这部纪录片对于历史人物的描述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且呢很大一个加分项就是解说是给《舌尖上的中国》配音的李立宏老师，就声音听着还挺带感的。嗯、 我没有办法想象什么样子的， 就是能够一边看着三国的世界，然后一边体味着那种五味杂陈。调料之味。 对、嗯、对，早上5点，曹操开始了他的新的一天。 然后这是中国人 什么感觉？ 来获取食物的感知和认知，是从来自于谁？刘备。 好。哎。 突然尬聊了一下。 对，你前面这一段啊，确实。很优秀，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二次元，这个比较适合您。 对， 这个 90后和00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二次元，所以呢，也因为喜欢二次元的听友们分享一条这样的纪录片，就是这个漫画很厉害，这是一部纪录片的名字、哦、叫做《这个漫画很厉害》。 对，说它其实完全是纪录片也不准确，因为每一集里面其实演员，他都会请一位嘉宾的演员来登场， 对对对对，来分享一部自己比较喜欢的漫画，然后从角色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如果说让嘉宾自己来出演由漫画改编的真人电影的话，他会如何塑造角色，就会让人很多有一些浮想联翩的画面，比如说会不会真人 cosplay 一下啊？嗯， 对对对对，看着很逗，脑洞很大，有点雷，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漫画很厉害。 嗯，好，继续听歌，适合今天的天气。 中关剧场了戏吗？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许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身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月光照忘。 联络我们的方式是找到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啊，然后有人提醒我说九块九没转给我啊， 还有人陆续发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是怎么回事？ 是现在就想预定待会儿的电话环节没啊？好吧，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洁 FM， 然后今天晚上的推送其实会有每周一次的新书的这个推荐啊，不错的新书，我们接下来就来推荐其中的第一部，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 是来自陶渊明和苏东坡，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人和诗人了。 你吓我一跳，来自于陶渊明和苏东坡。 没有啦，我是想说先提及这个二位， 对 新书，然后呢，他们的魅力其实不但倾倒了一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人，也让很多外国人就向往不已。所以有一位美国汉学家叫做比尔波特，就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念桃花源》。 对，其实这本书里面，比尔波特是试图追寻中国人心里面千百年以来的一个理想世界，就是桃花源。 是的，而且呢，他踏着这个陶渊明和苏东坡的足迹，从扬州一路向南到惠州、雷州，再到这个儋州、雄州， 对 海南了吗？ 对 对, 对，就是当年其实苏东坡那个当年的流放之地嘛。然后再回溯到陶渊明的故里，就是庐山啊，就这一路走来，其实是把，陶渊明啊、苏东坡啊，他们当时，包括这个出世入世啊，就这种隐居各种生活的处境和心态，还有随之而来的那些伟大的诗歌和理想，全都浮现出来了。 是的，就算是这样把这本书让一个外国人来当做一个游记来写，也是挺有意思的吧？我觉得， 就你可以用不同的心态和角度去看这本书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就是这首《归园田居》啊，不对，《归田园居》。 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为了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而归来？故乡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能走几段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再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再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已经很难有这样的勇气说，哎，我去隐居了， 是 不太可能，因为互联网太发达了，你隐居你跑到一个有人烟的地儿，然后每天刷手机刷朋友圈，这个也不算是隐居，对啊。 是，其实听了这首歌曲，至少说在秋天的我们可以去从陶渊明当中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学会去赏菊。 哎，哦，对，想象一下， 对， 是吧？啊，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于对于一些小的，一些事物或者小的一些幸福的关注啊。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永远对生活有期待。所以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本，真的是充满着小确幸的一本新书。 嗯，叫做《幸福的盒子》，是一本以幸福为主题的日本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呢，一共包含了五个作品。因为它每个小说呢，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探讨了所谓幸福的含义是什么。 对，比较有意思是五篇小说的作者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确幸的那个幸字，比如说一坂幸太郎、山本幸久。 其实这五个人都是日本当代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了。 对，是桃花染红等待的脸。所以其实几篇小说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角色，然后在探讨说到底什么是幸福呢？哎，你说到底什么是幸福呢？ 对于很多女生而言，可能就是冻龄就是最大的幸福，就像这首歌曲唱的锁住时间。 道理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别忘了关注白杰 FM 找到我们。 你并肩哪里都像花园，你牵手做每件事都像庆典，一谈心聊天走进另一个世界，有梦就 如果记不住书名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今儿已经推送了，其实这两本书，一本叫做《 一念桃花源》，还有一本叫做《幸福盒子》。 嗯，好了，这一段的娱乐作盘先到这儿了，然后稍后回来，我们下一个时段同样有很多的好歌要送给大家。 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零息贷款，北京客户最高享有9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车险补贴，老客户更享5000元购车津贴，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

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歌， 只能想念你啦， 想你就下雨。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就想你就下雨了， 萧敬腾唱的。哎，有点冷啊。好像看了一下明天是不是有雨啊， 啊 不知道啊，看一下，要确定一下，反正最近如果遇到下雨呢，可能温度也会这个 骤降， 对，就大家注意保暖吧。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哎呦，周末又会没会，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需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奔张，千万的车主喜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 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我那天唱了一个摇滚版的，就是那个4001234567， 怎么唱的？ 哎，你没你听到了？ 我听到了吗？我忘记了，要不再重现一遍？ 你是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你，然后就把前一天的事儿都忘了。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佩服我自己的记忆力啊，就是七秒钟，有的时候七秒钟都不到就忘了，这也有好处，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那好，先马上我看人保直销车险的电话是多少？ 4001234567，刚听完。 哦，再过一会儿就忘了，是不是啊？我大家都忘不了，我跟你说，因为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就是背都能背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为了回报这些能把这个号码倒背如流的朋友们，主要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人保车主的派对时间要截止到10月26号，大家都可以参与。 对，我们的派对时间呢，其中就是像老白当中唱的那样，百万福利派过瘾。 对， 不仅是洗车打蜡这种车务福利，还有鲜花蛋糕这种生活福利都有。 对，很多的福利，而且呢还可以有这个出境租车、办理签证啊、驾照翻译件这种旅行的福利。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就赶紧啊拿出手机微信去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然后呢你直接回复四个字就是车主派对，这就全都出来了， 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抢货大军当中。如果你抢到了什么，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和我们晒一晒图。 对啊，然后百万的福利就在等待着各位啊，记得 百万福利看这里。 对，别管我没有告诉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It's perfume, I swear. My heart goes dancing back again to the times we had. And now I think it's sad that I never told you how I cared. And now, years from now, you probably won't recall. Oh, but I will feel the way you made my heart rise and fall. When you told 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I'm Fine， 来自 Emily Hearn。 嗯，好，刚才我们这个一直跟大家说福利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我们最近关注的事儿。因为上周五呢，杨幂主演的文艺片就是叫 宝贝儿，为什么喊出了一种土味情话的感觉？ 对对，而且咱俩很明显不太适合同时喊这两个啊这几个字儿啊。到今天上映六天，豆瓣的这个评分已经是从六点几分吧，然后现在降到5.6分了。 幅度还挺大的，票房也只有2300多万、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创下了杨幂成名以来票房最低纪录。而且想当年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杨幂出演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有一部恐怖片叫做《孤岛惊魂》， 对， 当年也是8900万的票房呢。 嘿，好吧，一己之力啊， 真的是很厉害。 哎呀，现在也是不仅没有带票房，而且被群嘲说拖累影片。 虽然说因为某一位演员而不看电影，或者说给这个电影来打低分，这样的行为是不太理性的，但是在情感上面我是可以理解的。 对，因为有媒体评论说，形象一旦透支，别怪观众不买账。 是的，是的，而且其中还引用了一位影评人的观点，就是说流量明星以前是通过各种什么商业片啊、综艺来捞钱变现，所以过度透支了他所谓的公众形象嘛。 对， 所以现在想认认真真的说，我真的想去演一部文艺片，大家好像有那种逆反心理。 对， 嗯， 你把自己的人设已经搭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好像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够变换。 是的， 但是喜欢杨幂的人还是挺多的啊。其实你如果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你会觉得扎心。那这个看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恐怕还得真的是思考一下。不单是杨幂，我们不是说只针对她，因为包括像 Angelababy， 她其实也是演了这个 创业时代， 对，也是被群嘲了。但是她自己本身好像还是比较谦虚，说我也会学习啊之类的。 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去接受她和认可她的一种表演方式。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位，就是叫做迪丽娜扎，对，古娜热巴，啊、迪丽热巴， 你够了，你是如何做到把两个名字拼在一起念的？ 热巴，他在金节上获得了这个什么两项大奖，但是也有人说这样的荣誉对他来说，所谓啊德不配位啊。 对，因为说他之前出演的那部电视剧叫做《漂亮的李丽珍》，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率都是难以服众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流量明星来说呢，市场冷遇他们一下算是好事儿啊。对，真的啊，这至少可以让他们冷静一下。而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呢，有争议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表明说越来越多的观众呢，其实大家开始不再愿意接受那些所谓的什么面瘫表演、粗制滥造的偶像剧，不看，我们可以去拒绝，对不对？ 对，现在观众希望看到有一些有演技的演员，有深度的作品，而不只是一张漂亮的外壳，但是你很不生动的脸。 对啊，所以 表情包形式。 现在很多的当红的这个偶像也正在努力的提升演技。 比如说李易峰。 啊，张艺兴啊，等等啊，加上杨幂，其实他也是在努力去转型，其实这些都是值得去肯定的啊。 对，可能说有些形象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但是我相信只要肯下功夫，真正的演技还是会赢得观众的掌声的。 对，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演技这件事情呢，它多少会有一些天分的成分啊。比如接下来要唱歌的这个人，但是如果你天分不那么好，通过努力呢，至少可以去缩短一些距离。 你悄悄走进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相片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

好了，希望今天把钱送过去之后的这个口腔溃疡可以好起来。 我觉得会更加严重， 再长一个是吧？好，已经有朋友在线上了，是不是啊？ 对，我们来听下他的声音吧。 有听友已经说了，为什么围观者都跟着紧张呢？吃瓜群众都跟着紧张。 别说你们了，我们现在同样紧张。 我已经不紧张了， 真的吗？ 对，我现在想说就是。赶紧吧我希望你们赢，真的。 昨天在 心态变了，现在已经。 昨天在听完第二位连线之后，我身边有朋友刚好就是听到我们那一段的直播了，他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见过世面真的是我没有见过世面好了，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 对，这是数字而已嘛。嗨，在吗？ 哎，喂。 嗨 ，Hello。 哎 ，Hello。 哎， 怎么称呼你啊？ 啊，叫我小黑猪就行 啊。我 看你头像呢，是个老虎，小老虎啊， 小老虎。 对 ，Vivi 大西吉。 对， 好好说话，好好说啊。你这样的话，我待会儿读题也不是不好好读了啊。 怎么读？ 好，铂金文，这就不好读了。嗯，好吗？ 加油，准备好了吗？ 好 啊 ，Vivi， 你准备好了吗？有没有信心？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发多少？ 2400。 嗯， 一个数字而已。 对，就是发2400的数字啊，数字。嗯，准备好了吗？ 嗯， 我觉得他感觉波澜不惊，就是没有什么情绪的起伏。 对，往往这样的人就容易出大招。 对， 嗯， 是不是他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拿到这个？ 就是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我们期待一下他的表现。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 嗯， 请问参演剧目《近乎正常的女主人公》所患的心理疾病是双向情感障碍吗？是吗？ 是。 答对了，好，第一题答对了啊！加油啊！ 第二道题。今天是中国宇航员景海鹏的生日，请问景海鹏是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吗？ 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哎呀， 这个凉凉说是迟那是快，还是放出来了。 对，哎，我哎不要了，哎，大家特别习惯上一题是这道题一定是不是？ 不是，这是惯性思维。 对， 就我们编辑现在已经掌握大家的套路了。 一定要我透题给你们吗？好 ，Vivi， 你答错了啊，但是还是很开心能够有一个通话的机会， 好吗？ 而且还会有小红包送给你，希望你开心，好吗？ 好吧，谢谢。 啊，你就是你觉得啊，你觉得？ 嗯， 我们到多少的时候能把它送出去？你感觉一下， 就女人的第六感。 嗯， 嗯，2500。 意思就明儿就送出去是吧？好，见机啊，好， 只能矜持一天了。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之百给一百块，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记住这是一个娱乐单元，同时呢，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让大家来去记忆一些知点啊。 对，并且呢，要重申一遍，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公平、公正、公开。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入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电话。刚才是个女生，接下来这位应该是个男生了。Hello，Hello， 嗨 ，Hello，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 哎。你这个接电话的这个第一句听着有点油腻啊。Hello， 你好。 你就溜溜的进来了。 钱哥是吧？啊， 对对。 你是得多， 哎、 你是多爱这个爱钱呢、啊？名字都里面带个钱啊，钱哥。而且这个他那个照片都是跟一个招财猫的合影，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换的一个头像，是不是？ 啊，钱哥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医生。 医生 啊， 对， 好 ，Doctor 钱、嗯、你好， 钱医生好， 哎，你好，你好， 好，嗯，那我们接下来我看一下，所有的题都跟这个医学没什么 关 系， 关系你加油了， 嗯，加油啊，准备好了吗？答题， 好的。 有人说，小萌说，感觉你们送出去这个钱没乐趣了，好好享受每一天的这份乐趣吧。嗯、 哎呀，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发钱套路了？ 我们那不发了，不好意思啊。 这是不是就是大家乐趣瞬间就高涨了？ 好，我们开始啊，来来来， 请听题。第一题，北京有很多著名的老字号，一般要求历史悠久，有行业的知名度，请问东单菜市场是北京的老字号吗？ 是吗？ 不是。 钱哥呀，钱哥， 这一看就是不经常去买菜， 哎，钱医生 这种、 啊、对，钱医生、嗯、工作太忙了，其实就 是 包括医生啊、护士，其实他们的职业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的，嗯、所以我们要去从这个行业来， 确实顾不上买菜。 对对对，遗憾了哈、啊。 对，知道。 没事没事，能打通电话已经很意外了。 嗯，谢谢你，谢谢你啊！ 啊， 既然你这个钱医生起了一个名字叫钱哥，对， 我们还会给你发9.9的小红包，好吗？ 对，希望 好的好的好的， 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呢，也能够收获一些开心的情绪，好不好、 嗯、 啊？好吧、 嗯，好的好的好的。 当然我们也不介意您给我们再加棒加100，是吗？ 利用那个 OK 啊， 网络现在非常火热的那个套词怎么说？真好，祝你 happy every day。 好，加油加油！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 好的，再见再见再见。 今天的预热题，刚才我们说到那位演技在线的男演员，他不是 孙红雷，他是黄渤。 对，好了，怎么办？ 挺 高 味， 对，又没有送出去， 就是重重的这个微微的第六感，就明天可能真的是有可能要发出去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想一下改变方式？嗯。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很多人都很喜欢， 来自 Ed Sheeran Perfect。 很多人都在给我们出主意啊，你说这钱发不出去到底怎么办，还第一次听说有人出这样的主意，感觉像电影《西虹市首富》里面的那种感觉、嗯、啊， 花不出去了，是不是？还有的朋友说、嗯、倡议我们来清零， 嘿，好主意，哎，好，我决定 然后我们决定在这个时间段试一下我们这个环节是不是掷地有声，我们能不能清零啊。估计等一下就会说来一大片。 对啊，支持的发一，不支持的发二，然后一定有很一大串数字发上来。OK 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题的环节，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 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杰 FM 的平台，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准备好了吗？先把手机准备好，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赶紧关注一下。 嗯嗯，我现在陆续的已经看到雪花般的留言发过来了，这都不作数。 好， 因为我们今天问题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好， 嗯，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请问， 请问， 问 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是什么？ 好，一共是几个字？数一下，六个字的歌词，第一句是不是？ 嗯，一，听到了吗？ 答案发到白杰 FM， 最快的一位和当中的一位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很简单， 我先不敢说话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再重复一遍刚才的问题，怎么了？ 没有，刚才放完这首歌，自己的手机都掉在了地上。对对啊，在裤兜里。嗯， 刚才的问题就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是什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嗯、六个字。 跟这首歌也有点关系。 嗯， 因为唱歌的人跟这首歌有关系啊。 是的，而且刚才那一句歌词呢，也是印证了我们的心声。 先来听《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张信哲那个版唱不上去，只能跟着那个女生版的凑凑热闹啊。蔡淳佳版本的《爱如潮水》啊，就不是李宗盛写的。而我们今天的音乐题，其实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写的歌。 对，刚才公布一下那道题的名字，这首歌是出自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的版本，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对，两个版本，还有一个是张国荣的版本。 嗯， 为什么匆匆啊？点要点名了啊！每次到这儿会点一些朋友的名字。匆匆为什么会把答案发成是 Baby 不要再哭泣？ 你是怎么把这首歌听成这样的？ 这首歌我居然想得到，我都猜到这首歌是什么歌了。 嗯， 这什么歌？ 嗯 ，Baby 不要再哭泣，这是什么歌？ 你给我一个提示，你告诉我几个字。 我也没有猜到。好像是逝去的爱、 哦、 请你不要再哭泣、哦、不知道是不是啊、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特别敢来逗我们的，比如说像小萌，对、就是说人生再多风雨， 我感觉哦自己被自己雷到了。 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句是人生没有难题？这首歌第一句是 往事不要再提， 后面才是 人生一多风雨。 你们答对了吗？ 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那年流年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 人生。

关切地问道，这一路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我不怕路途艰辛，最怕不被理解，遭受言语讽刺挖苦，甚至无端打骂，这是我最难以承受的。方丈听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走路也是一种修行。 如果你也喜欢户外的话，可能对于雷电声就不是那么陌生了，因为他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徒步最远的人，曾经也是破过世界吉尼斯徒步记录。 对，在这段文字的最后还说了一句，说我领悟了他的意思，表示今后一定会克服心中的杂念，一心走好自己的路。发送打卡两个字到白杰 FM 就可以收到图和文字了。 台北的午夜有一种想念的气味，它总是让人难以入眠，让人哽咽。那房间的烟味，想着谁，想着谁，它总是不经意的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在耳边无力徘徊。真的有一点累，真的无力想念的气味，它总是让人难以入眠，让人哽咽。那房间的烟味，想着谁，想着谁，它总是不经意的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在耳边无力徘徊。真的无力我想后退，因为你的一句问候不能代表你真的能体会。我知道这一路的风风雨雨，它总是让人跌倒，也知道这一路的曲曲折折会模糊了我的想要，未来也许飘 今天的文字的精选我们也随同一张图片，然后呢可以让大家随时领取，并且自己可以转发到朋友圈，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打卡就可以了。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们的歌也准备好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 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娱乐综合台，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今天我说话有点大舌头啊， 我也是啊。 我们其实啊， 有人在质疑我是不是某些这个是出自哪里的人， 出自哪里人？你告诉他我是出自于花果山的人，对啊。猴子猴孙、 好了，继续来进行我们这个主播私房歌的环节。今天照样还是这个 PK 环节的形式，是不是？ 好。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前天昨天咱们两局对决是1-1平。 所以今天就要分出胜负， 很关键。 所以今天我先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总会幻想说老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期待的老了以后的样子应该是那种不给别人找麻烦的样子。 不给别人找麻烦的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你老的时候什么样子？ 不给别人找麻烦的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不招人烦。 老了以后，老了以后的样子。 状态， 状态，仙风鹤骨啊，一头白发，健步如飞，老当益壮。 你那个时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我在公园经常能见到你，是吧？ 这样招烦了，我改啊，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皮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刚才说不麻烦别人的人，不让别人招人烦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届时还能够有独立行走的能力，然后呢，你依然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让自己变得臃肿 哦， 对，油腻， 就外形上是不是？ 对， 还挺在乎外形的。因为我今天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在探讨一个老了以后的问题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很较真的跟我说，也可能他老了之后就想来劝诫一下很多年轻人，然后我说那你应该很讨厌吧。所以特别想分享这首歌，来自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而不是较真的老去。 就是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在想，因为我很少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老了时候什么样。刚突然在想，我希望我自己越到老的时候，是可以去把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做一遍的人。 对，可以重走一回自己的青春，也是挺好的。对， 越老要越洒脱，然后呢，要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可以骑着摩托或者是开着皮卡，对吧？都是想象啊。好，这首歌单从音乐的角度，你们喜不喜欢？可以给个分数， 1分到10分，你会给我这首歌打几分呢？ 今天你们可一定要投出宝贵的一票，给点分儿啊！然后，因为我们要决定胜负，才能够决定我们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到底谁来 唱 歌。 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 人的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啊，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的，主播私房歌，刚才我们听了一首 主播私房歌， 艾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一下他得票的或者是他的分数 还不低呢。 对， 这看来就是大家很想听、哦、这个周五的时候你就表演定了， 居然平均分有8分， 对，乃至9分， 对，8.5分，8分，对，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记得把这首歌曲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 认真的老去。好了，第一首歌你拿到了8.5分，接下来第二首歌不知道怎样。 感受完认真的老去之后，我们就让大家来体会一下心碎的声音。今天特别选送这首歌曲，也是日推上的一首歌，一位很有磁性的男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Heartbreak 送给你们。 同样1到10分，你可以给他一个分数，来看看今天艾科到底能打多少分。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首歌呢不能放全首，抓紧时间打分吧。 Caught in the moment, even your laughter, wanting your honest touch, but you're in the corner and I'm on the sideline waiting for time to think these words could save this love. We're holding on to all we know, and I feel your kiss on my fingertips. Heartbreak is coming. Can't you see the signs? I should be between us, breaking us slowly apart. Come back and haunt me, tell me you need me, whisper it soft in my ear. Did we really think these words could save this love? I'm holding on to what I know, and I feel I try to miss you. Heartbreak is coming. Can't you see the signs? I should be running. 这首都没那么高分了。 嗯，还有 Break 有心碎的感觉吗？ 我们得点点名啊，在这个环节里面很积极参与打分的朋友， 谢国辉 啊，这个听众叫什么什么来？ 一个 外星人的头像什么的， 一只外星人。 啊、OK， 他给的分数是9分，但是也有给低分的。 咖啡也是咖，谢谢你给我打了这么高的分数。 谢谢 Grace 给了 X 6分。 嗯，谢谢张亮夸奖我的声音太治愈。耶耶耶！ 张亮 啊，在节目当中自己夸自己的这种， 是一个麻辣烫吗？我得说是个演员，不错。OK。啊，今天这首歌的分数呢，最后的平均得分7分， 还不错了， 还好了， 已经高出了我的预想成绩。 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了，好吗？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的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我记得昨天我们在打卡的时候分享了有关于孤独的一段文字哈。 是的。 其实这首歌来的有点晚了，但是其实也不算晚啊，毕竟他们的这些以音乐为目的凑在一起的非常棒的我的朋友，他们真心不容易，他们又要发新专辑了，他们是时光胶囊乐队，马上，而且他们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会有他们的这个新专辑的一个首发式，所以真是算是新歌抢先听，时光胶囊乐队《孤独的灵魂》，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停留太久就会出走，没有一生不变的心情， 别忘了给分啊，1到10分。 做梦太多就像睁着眼睛，现实的残酷会让人清醒。我不是万能的神，不用整天假装圣人。你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何必只想征服灵魂。终究还是没能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终究还是束手就范。做一个好抵抗的罪犯，等待最后的审判。 你看大家给的分啊，包括有呼啊，不念全了，朱呼他说这个9分适合夜幕回家的路，然后也有听友说这个音色真好听啊， 还是一位小姐姐， 哎，